元1.248，欧元对美元1.0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4。港金报17,250蚊，比上日收市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837.8美元。港汇指数99.1，跌1.1。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规划署招聘测量主任负责规划，机电工程署招聘助理机械督察，政府物流服务署招聘二级印刷技术员，屋宇署招聘屋宇测量师，卫生署招聘一级职业治疗师。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地政总署招聘产业助理，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季节性救生员，是2022年度泳季，二级助理馆长负责科学项目经理。渔农自然护理署招聘高级行政助理，运输及房屋局运输科招聘项目总监，差饷物业估价署招聘合约文员，知识产权署招聘总专利审查主任，教育局招聘计划主任，学校行政事务主任。几名教学助理分别是文凭程度、预科程度和会考程度，以及招聘文员。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我是谢祖慈。我觉得阅读是既可以增加知识，亦是乐趣。 一分钟阅读有不同主持同大家一起寻找阅读的乐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谢祖慈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根据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医生同牙医必须为私营医疗机构领取牌照。由2022年6月30日起，任何人在没有牌照的情况下营办日间医疗中心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罚款10万元和监禁3年。记住预留时间申请牌照啊！上 orphf.gov.hk 睇下啦。 玛嘉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 长新冠的病征病状在我的病人里面即是6岁以上会比较多一点，但是不担保6岁以下没有，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不懂说，要自己懂说告诉个妈咪听，我都会建议我的病人要休息多一点，一个均衡的饮食啊，还有定时的作息啊，做多些运动。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60分钟走遍世界。 欧洲不少餐厅冬天的时候会在户外座位提供暖炉， 不过为了减少能源浪费，法国最近就禁止再在露天座位用暖炉，饮食业界担心会流失顾客，打击户外用餐文化。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10万8千里。 港台31国剧周末影院呈现《公分》，八个独立单元讲述八位公分人物故事。 1962年核潜艇项目被通知下马，作为极少数的留守人员，黄毓华开始孤独的坚守，直至到1965年中央决定重启核潜艇项目，他就将自己三年来的研究资料全盘奉献。 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国剧周末影院《公分》，港台电视31。 旅游乐园精简版之 欧洲回忆之旅，瑞士一 仙奴， 高人类文明指数的国家不食人间烟火， 榴莲， 就算影相技巧初级都可以影到 postcard 咁靓嘅相， 欧海星， 中意行山户外活动的朋友大把选择啦， 星期六下午四至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欧海星仙奴旅游乐园， 2022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冒险家袁振侠，奇人卫斯理，五宗神秘血咒，为解放展开一段泰国奇幻大历险。港台电视31今个星期周末大电影上映，港产冒险动作片《袁振侠与卫斯理》，改编自倪匡经典小说，钱小豪、周润发、张曼玉、胡卫中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大家好，我哋系石山街。疫情肆虐，只要大家一起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场疫战，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愿意无私付出，拯救生命，关怀伤病弱势，这些都是人道精神。 香港人道年奖2022现已接受提名。 如果你身边都有人致力于保护生命，关怀伤困，维护尊严，就即刻上 redcross.org.hk 递交提名表格。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 香港红十字会， 香港电台， 香港人道年奖202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Hello， 大家好。今日嚟到咧就星期五晚，5月20日嘅广东广西。咁啊，5月20咧就好似有一啲嘅意思嘅，即系如果数目字咧就系代表好似我爱你咁样啊。但系当然啦，今日咧我哋讲嘅话题咧就唔关爱情问题嘅。但系咧，你冇咗呢一样嘢咧，其实你又好难讲做到爱情，讲到爱情谈情说爱嘅。大家同大家讲下，因为我谂大家都会知道咧，今日我哋讲个脑嘅。不过喺讲个脑之前咧，我哋就同大家咧讲下一个嘅抗疫快讯。咁咧今日嘅小西湾、晓翠苑同埋雅翠阁咧就会进行咧围封强检嘅。咁啊，请所有嘅居民咧按住工作人员嘅指示啦，咁啊有秩序咁样咧系落楼检验就 OK 噶啦。好，咁啊讲完个抗疫快讯啦，咁啊我相信大家咧今日就可能咧上去网嗰度啊，或者喺广东广西嘅面书嘅专页里边咧，就可能睇到今日嘅题目咧就系人类与脑神经科学。咁啊，嗱呢个咧题目咧就其实就非常之专业同埋深奥嘅，真系嘅，系啦，而当中咧，我本身就系专科就系心理学嗰方面啦，其实系有啲咁样嘅联系，因为喺脑神经科学里边咧都有好讲到咧好多系关于人类嘅行为同佢嘅关系喺边度嘅。咁但係要令到大家好清楚知道脑神经科学究竟系咩一回事咧，咁就一定要专家同我哋去一齐去分享，所以今日咧我哋就请咗两位专家，除咗有今日我黄俊远之外啦，就有中文大学生物医学学院张志军副教授。Hello， 你好 ，Vincent。 喂，你好啊 ，Mills， 多谢邀请。 系啊，咁系啊，如果大家一路有系港台嘅拥趸嘅话咧，其实大家睇呢、這个听呢个古典音乐台，话唔定都听过阿 Vincent 讲嘢，因为阿 Vincent 咧佢自己本身咧就中意玩古典音乐啦，而当中咧佢曾经讲过就系、是、究竟古典音乐同个脑神经科学系有咩关系嘅？大家有机会咧就可以听翻 Archive 咧，都话唔定会听到。如果尤其是今日听完之后有兴趣，咁仲有一位嘅我哋专业嘅人士咧，今日咧就都请咗上嚟同我哋去分享咧，就系、是、城市大学电机工程系嘅 陳浩敏副教授 ，Hello Rosa， 係、hey, 你好， 係啦，其實啦，揾阿 Rosa 咧，大家聽到咧，咦，電機工程可能就咁聽嘅時候唔關你，喂，其實真係電腦啊嘛，即係其實講緊腦嘛，尤其是我哋講緊人工智能呢件事，其實就係講緊究竟可唔可以我哋叫做所謂複製到或者點樣嘅人嘅腦嘅一啲嘅咁嘅反應嘅咧？咁今日我哋都會提到嘅喺今日嘅內容裏邊，不如咁樣先啦，嗱，我哋最開宗明義啦，我相信咧就一定要俾大家知道咧，就係乜嘢為之腦神經科學先啦。其實咧，我都想問一下 Vincent 嘅，因為 Vincent 咧都今日都會講話我哋啱啱科大嘅校長啦，咁就係 校長候選人， 係啊，校長候選人，咁佢就係神經科學。咁但係咧，神經科學就包括咗好多嘅，係咪啊？唔單止淨係腦，但係今日我哋當然就集中就可能講腦。咁腦神經科學究竟係乜嘢咧 ？Vincent 嗱，我哋咁講啦，你頭先提到腦神經科學嚇，咁但係咧，我哋研究神經科學咧，就唔係淨係研究個腦嘅。 係 咁嗱，我哋除咗個腦有神經之外，咁我哋有脊椎啦，有脊椎神經啦，我哋有唔同嘅神經線啦，你隻手、你隻腳咁。你的手腳你都要跟你的大腦和脊椎有聯繫的嘛，有溝通，所以有神經啦。咁同埋我哋有好多時候唔係淨係研究人嘅，我哋有時咧會除咗研究老鼠嘅神經啦，仲有其實咧有一啲好細粒嘅蟲仔，有啲好簡單嘅神經系統，嗰啲蟲仔甚至係譬如再簡單啲，我哋研究到水毛，水毛嘅神經，咁嗰啲生物咧。就唔會有一個咁即係咁明顯嘅腦袋喺度啦， 係 啦，咁所以咧，我哋泛指就係我哋研究一個神經系統，咁我哋想透過研究唔同嘅神經細胞啦，佢哋之間嘅接觸啦，構成嘅神經網絡啦，佢哋點樣樣最後導致人類或者其他唔同嘅生物有感覺啦。有行為啦，正如你所講，你係心理學家，好多時想研究行為嘅本質啦，又或者有思考啦。而我諗去到最終極嘅目標，就係話我哋想知道我哋點解可以由呢一啲嘅神經細胞，咁多億個嘅神經細胞構成咗我哋有人類嘅意識。這個我視為一個終極目標啦，你看。 其实咧，好老实讲，讲到意识呢件事咧，我觉得系真系即系几次嘅广东广西都未讲完，因为意识呢件事真系非常之嗱，我哋大家听众放心，我哋其实系会讲到意识呢件事嘅，即系喺下一节嘅时候，即系你意识可能平时我哋会觉得系好自然而然一件事噶嘛，系咪？我觉得我自己咧，甚至乎咧，我有一次咧同人哋讲咧话人嘅讲到人嘅第六感啊。即係嗰個情況，咁我諗有一個叫做體位或者體本體嘅一個感覺，即係例如就係大家眯埋眼嘅時候咧，你係叫你用個右手去摸自己鼻哥咧，你係完全摸到嘅。但係如果我要而家錄音室裏邊咧就全部黑曬啦，我要伸隻手要摸阿 Vincent 或者係 Rosa 個鼻哥咧，我就可能唔知應該摸到邊度嘅。但係摸自己鼻哥就完全 OK， 但係大家就會覺得係乜呢樣嘢唔係自然而然嘅咩？即係其實唔係咁自然而然嘅，即係呢啲嘢。咁阿 Rosa 咧，喂阿 Rosa， 你又其實喺電機工程裏邊咧，同個腦神經科學有咩關係啊？ 查實都好大關係嘅，咁你諗下，你個腦查實有咁多億個神經元啦，而啲神經元嘅之間嘅通訊都好多同電有關嘅，咁我哋工程師都研究咗電好多年啦，甚至你講緊由電線，甚至而家無線網絡，我哋亦都研究咗網絡好多年啦，咁我哋而家就係用一啲本身工程有用嘅一啲方法嚟到去研究個腦係點樣運作嘅。 所以我想问一下呢，如果是读电机工程而当中可能涉及有关一些人工智能的东西的时候呢，其实它需不需要读埋有少少相关的脑神经科学？ 如果而家好像我很多的学生呢，他都会同时读埋少少神經科學嘅，除咗工程之外，咁一方面唔單止自己興趣啦，咁而且亦都有時有啲新嘅諗法，我哋會由個腦可以學到一啲新嘅嘢，令到去改進我哋本身一啲工程嘅方法咯。 係啦，所以我諗大家起碼都清楚， 阿 Vincent 嗰、那個專業同埋阿 Rosa 嗰個專業同今日嘅腦神經科學係有啲咩嘢關係啦？啊，不如咁樣啦，我哋先講下，因為其實咧喺我同阿 Vincent 又好，或者 Rosa， 我哋去傾下今日會講啲咩嘅時候咧，其實都已經有好多好有趣嘅 topic。喂，不如第一樣嘢講下呢一樣嘢啦，嗱，物競天擇，我諗大家就會好知道啦，係咪？即係而家叫做啦，人類咧就喺一個物競天擇裏邊咧，就成為可能喺食物鏈裏邊咧，相對上叫做我又唔敢強求最高啦，但起碼比較上係高級嘅一個物種啦。而當中人又唔係最強壯嘅，係咪？即係我記得我去非洲睇動物大遷徙嘅時候咧，其實都好脆弱嘅，即係因為咧，你會見到就係有啲車咧，佢係好 open 嘅，即係意思係即係佢唔會係完全罩曬你。我仲記得有一次咧，係幾隻嘅獅子係圍住我哋架車行嘅時候咧，當其時係真係個心係好驚，即係覺得係你好無助嘅。如果隻獅子一撲過嚟嘅時候咧，你人類嗰啲腦袋啊各樣嘢係完全冇用嘅，即係唔會令到你生存到嘅。嗰、那個情況感覺上係咁，咁所以咧但係偏偏咧人係因為腦袋而可以叫做戰勝咗咁多個物種嘅。其實就係物競天擇同埋喺腦神經或者腦嘅發展有冇啲乜嘢關係？ 咁不如我哋討論呢個問題之前咧，我哋先諗一個相關嘅問題。 係 嚇，我哋人有個腦，我哋點解要有個腦咧？点解啊？你哋估嗱，我问你，我哋点解需要个脑？如果我冇咗个脑，我仲可唔可以，譬如就咁有个身体咁样样，继续咁样去生存落去咧？ 咁样嘅，我自己相信咧，如果系根据其他物种或者点样咧，应该可以生存嘅。但系个生存个状态系咪会好唔同咧？ 系啦，嗱，咁我谂我嘅自己睇法啦。嗱，你问唔同人咧，可能有唔同嘅睇法，但系脑其中一个最大嘅功能就系，因为我哋身体其实咧有好多种唔同嘅细胞啦，我哋有心脏啦，又有肌肉啦，又有肠胃啦，咁诸如此类。咁其实咧，我哋系唔同嘅身体入边嘅细胞咧，系需要好好嘅协调，你先可以运作得到嘅。咁你谂下，就算譬如喐咁先算，我哋要走路，我哋要向前行，向后行。咁你嗰啲肌肉啊，你都要好好咁協調，你先自會去到你想要去嘅地方噶嘛。咁你想去到去嘅地方，咁你自然第一你就可以揾到食物啦。第二就可以避開危險啦。你有獅子撲埋嚟，你都至少識得走啦，係嘛？同埋第三，你就可以揾到伴侶去繁殖，去有下一代。咁所以我哋人類嘅基因咧就可以成全下去啦。咁所以其实脑对于我嚟讲啦，第一大功能系协调，系协调身体唔同嘅部位，咁呢个最紧要啦。嗱，第二个咧，其实咧，功能咧关乎你头先所讲嘅第六感嘅，咩叫第六感咧？咁样，脑其实一个最强大嘅地方就话，佢其实每一刻都喺度做紧预测，佢预测你下一刻会系喺一个乜嘢嘅状态。你下一刻会唔会下一刻会唔会有危险呢？你下一刻会唔会遇到一啲嘅搵到食物呢？咁佢不停咁预测嘅时候呢，其实就可以呢第一时间准备好你嘅身体，同埋话俾你听你下一刻你要做啲乜嘢嘢嘅行动，先至可以达到生存避开危险同埋求偶嘅呢三個結果，係嘛？咁所以咧，你話咩其實咩叫做第六感？其實就係個腦自然咁樣樣做緊一啲嘅預測，而佢話咗俾你聽，哦，其實下一刻會係有啲嘢發生咗，而你其實根本你就唔知道個腦根本其實係做咗呢啲預測咁解，咁你先至所以覺得你係有呢個第六感咁解啫。 阿 Rosa 咧，你嘅睇法咧，物競天擇同個腦嘅發展有啲乜嘢？ 如果對一個又係從一個工程師角度講咧，我覺得個腦底件事最緊要嘅地方就係等我哋喐到， 咁當然啦，你唔同嘅物種，咁嗰、那個識得點樣協調啊，嗰啲點樣處理啲信息係會唔同嘅。但係最基本，我覺得那個功能方面咧，那個腦係等我哋可以即係喐到，咁所以我哋可以就做好多唔同嘅嘢啦。即係我哋想做嘅嘢，我哋有個能力去做，咁就係喐動，我覺得係最其中一個最緊要嘅一個功能。咁我最記得咧，就當初學神經科，因為我一直咧，我 undergrad 咧都係讀工程嘅。咁我去讀 grad school 嘅時候，第一次即係學神經科學或者學心理學，第一件事我就聽到有一個故仔，就關於一隻海洋嘅生物。呢隻海洋生物咧就一直會喺個海對面就遊啊浮啊浮下咁，直至到咧佢揾到一嚿石。佢覺得呢個石咧，就係、是、可以等佢可以好好咁黐住喺度都揾到食嘅。咁所以佢就黐咗喺嗰度。咁咧，於是咧，佢黐完喺嗰度之後咧，第一件事咧，佢就係會 digest 咗佢腦嘅其中一部分，因為就慳翻啲能量。咁所以喺聽完個故仔之後咧，咁我發現啊，查實真係個腦個。最緊要嘅一個 function 就係等我哋可以喐咯。 係啊，大家聽完之後咧，起碼對個腦有啲嘅認識咧，因為咧人選擇咗大力咁樣，我唔知係叫人選擇咗啊，定係個腦選擇咗。等我哋再去咁樣去講，因為咧就係、是人嘅腦其實係會叫做消耗我哋。能量是很多，甚至乎我可不可以說是最多的一個器官、是最多消耗我們能量的一個器官、所以我們選擇了叫做這件事是最重要最重要對我們。那我們回來下一次講一下，即是究竟腦是控制著人還是人是控制著腦，是這個我想是大家其中一個很有趣的問題。那第一首歌啊，就揀咗咧就系阿 Rosa， 你揀咗阿 MC 张天赋嘅记忆棉，喂，同个脑有咩关 系 啊？ 系，咁我哋可以讲下记忆嘅， 系咪啊？ 系， 记忆系同个脑系绝对有关啦。 系啊，我哋有记忆都系因为个脑，系咪 ？OK， 咁我哋一于听下记忆棉先，张天赋。 抱着一张被，在记忆面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五岁过的曲线，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一。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待我都不介意，自我催眠大方都可以，交还全属你的房间阔落半边 此控制和凌乱发誓入面几次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养从此你我多虑床头都不想退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话巴切莱特此行将会前往广州到访广州大学、新疆地区的喀什和乌鲁木齐。办事处又说巴切莱特此行无需隔离，但是因为防疫限制不会访问北京。巴切莱特曾经表示希望到访新疆地区了解有关新疆被指严重侵犯人权的报道。中方一直否认指控，表明欢迎巴切莱特到访，但是不是进行有序推定式的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058点，跌1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80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27.96，瑞士法郎0.976，加元1.284，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056，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3美元，卖出1,842.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电动车近年大行其道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它零排放，比起汽油车更加环保又宁静，变相将汽油车赶上绝路。或者日后只是剩低超级跑车和古董车才会利用汽油引擎推动。大家可能以为电动车只是将汽油车的汽油引擎换成电动马达，再加充电电池就成为一部电动车。这个可能是一般汽油车车厂的想法。事实上，汽油车的销售仍然占据这些公司的大份额，所以大部分汽油车车厂都希望慢慢从生产汽油车过渡到生产电动车。不过经历过两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令到很多人的环保意识大大提高，这两年电动车的销售额突飞猛进，这个可能是拜疫情之后的副产品新常态所赐。电动车品牌 Tesla 因为没有生产传统汽油车的枷锁，所以他们的设计与别不同，主要针对三大方向，包括电动马达、电池科技以及汽车作业系统。这个品牌的电动车所有电池都放在汽车的底部，可以令到重心降低，藉此加强汽车的稳定性。一般汽油车如果要改装成电动车，电池会分别放置在汽车的不同位置，那就无法发挥这一项优势了。而且他们在电池科技上也都落了不少的苦功，除了加强续航力之外，也都希望令到充电的过程更加快捷，弥补以往电动车充电需时的诟病。更加聪明的是，他们兴建了很多超级充电站，除了供给自身品牌车辆快速充电之外，这个充电网络将来也会变成加油站，可以给其他牌子的电动车充电， 建立另一门庞大的生意。电动马达是电动车的心脏，以往的电动马达体积庞大又笨重，又经常发生过热问题。现时电动马达的体积已经改良得较细小，所以你不难发现电动车的车厢空间比较宽敞，这个是汽油车完全无法相比。这个品牌的电动车还有一项特别之处，就是它一如智能手机，有自己的作业系统，而且可以透过互联网升级，每次升级之后都会新增功能，这个正正是传统车厂从来没有提供的服务。自动导航系统是汽车业的未来方向，如果电动车的作业系统能够不断升级，那自动导航系统亦都会得到改良，令汽车业真正走进全面自动化交通系统的新一页。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嚟我哋五月二十号晚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人类与脑神经科学。咁今日除咗我 Muse 汪黄仲远之外啦，咁我哋又亦都邀请咗中文大学生物医学学院张柱君副教授啊 Vincent 啦，咁同埋喺城市大学电机工程系陈浩敏啊 Rosa 副教授，咁一齐嚟讲下个脑神经科学嘅。不过我哋咧再去深入研究脑神经科学咧，我哋要或者同埋讲下意识同个脑嘅关系之后咧，我哋先讲一个咧，要大家系对于疫情系有一个意识嘅。咁我哋先讲咧系个抗疫快讯啦。咁今日喺小西湾晓翠苑雅翠阁进行咧就系一个围封嘅强检啊，请所有嘅居民咧就按住工作人员嘅指示咧，就有秩序咁样咧落楼去检测啦。咁啊，希望大家有呢一个咁样嘅安全意识啦吓。我哋成日都会讲意识嘅，即系包括就系我而家讲嘢呢个意识系应该好似系我要讲嘢啦，即系喺我要讲嘢讲过我字之前咧，我应该有个意识，我要讲嘢啦。咁跟住咧，所以就会出呢一句嘢啦。呢、這个应该系大家都成日都会觉得嘅一个行动，或者系最简单。我而家要举一只右手啦，咁啊应该系个意识话俾你听，你想举只右手，咁所以你只右手就举啦。但系咧，其实咧早早喺1983年嘅时候咧，甚至乎可能之后都有好多嘅唔同嘅一啲嘅测试咧，佢就嗰时候咧就有一个少少当时时觉得惊人嘅实验啦，就系、是、受试验者咧，其实咧佢就去自由决定一个时间去举个左手定系右手。咁跟住咧就會根據個錶啦，嚟到睇翻佢個時間啦，佢舉右手同左手嗰個嘅時間，而同時間咧，亦都會有一個咧腦電圖去睇下佢個腦嗰個意識，即係嗰個腦嘅一個活動，佢幾時去觸發到佢舉右手同舉左手啦。咁佢哋發現咧就係、是、嗰、那個人覺得，例如我而家喺11:13，我想举我自己只右手啦。点知喺个脑电图度睇到咧，就系原来喺11:12:59之前，个脑就话咗俾佢听，你要举右手啦。即系话咧，个脑咧嗰个好似系先过你自己嘅意识咧，去叫你做嗰个动作嘅。咁呢一个嘅实验出咗嚟之后咧，大家就觉得好惊人咧，因为明明好似我感觉上主观觉得我控制个脑去帮我做嘢噶嘛，点知而家出嚟好似个脑系快过我，喂，点搞咧？即系呢一个其实点睇咧？意识同个脑 啊，嗱，你讲咗一个非常之大嘅课题啦。你头先讲个实验其实好有意思啊，嗰、那个一个诶、呃、一 一個心理學家啦，當年叫做 Benjamin Libet 啦，咁其實佢咧就好想解答一個問題，就係話究竟人類有冇自由意志？係啦，咁我有自由意志喺呢一刻，我舉右手或者左手嚇。咁如果我有自由意志嘅話咧，應該咧照計嚟講咧，佢揣測咧就係話我可以透過用一啲嘅量度去測到個腦作決定嗰一刻嘅信號嘅，係啦。咁佢用嗰個方式咧就叫做叫 EEG 啦，即係其實我哋坊間所謂嘅腦電圖。咁腦電圖其實係一啲唔係真係咁精確嘅嘢嚟嘅，即係老實咁講嚇。咁你腦電圖可能 Rosa 更加有經驗啦。咁你一個電極咧，其實咧分分鐘都唔知可以量度到幾多個神經細胞嘅信號啦，可能幾十萬咁，我唔知啦。總之好多好多個啦。咁同埋咧喺嗰個實驗咧，佢Libet 先生啦嚇，就將嗰個電極咧，其實就等咗喺咧一個所謂叫做運動區域、運動皮層嘅區域。 係 嚇，咁佢結果咧就其實咧就正如你所講啦，佢叫個嗰啲受試者去話俾個實驗人員聽，佢喺邊一刻作決定。但係咧嗰個電極咧，竟然咧就話咧，佢喺作決定之前咧，就已經有個信號浮出嚟啦。咁其實係咪真係代表人類冇自由意志呢？咁即係其實個類比就話嗱，我呢一刻我決定要舉右手，但我要決定舉右手之前嗰唔知幾多秒咧， 個腦同你決定咗。 其實好似係個腦已經決定咗咁。咁係咪即係話其實我作啲乜嘢決定都係好似我不由自主咁咧？咁一個極端嘅解讀就係話人類冇自由意志啦嚇。咁但係其實有好多唔同嘅解讀方式咯。咁我自己嘅解讀方式就話到最後，我覺得人類係都係有一個意識啦，係可以俾我哋作決定嘅，都係有自由意志嘅。但係咧發生之前嗰個信號咧，其實只是一個信號啫嘛，我哋唔知個信號代表乜嘢嘅。一個最有嘅可能，其實可能就係譬如大腦咧，其實預先，正如我所講，其實不停咁作緊預測。佢作預測嘅時候咧，就俾咗好多個唔同嘅選擇你。嗱，佢知道咧，你就嚟要喐啦。佢俾個選擇你就話，哦，嗱，你可以舉右手，可以舉左手。可以舉左腳，可以舉右腳， 即係嗰個信息就係叫做 係啦， 可以做呢啲嘢。係 啦，嗰個好，你當係一個小秘書咁樣樣。 係 哦，那個信息其實代表個大腦已經預先俾咗啲嘅選擇嚟。咁但係到最後你決定喐右手嗰刻，都係喺嗰個時候係你自己個腦嗰個意識話我要作呢一個決定，我喺呢啲選擇度揀咗其中一個， 而我舉咗右手，而唔舉左手，即係呢個就係嗰個嘅。 呢個係我自己嘅解讀咯，嚇。咁但係當然你呢個實驗有好多唔同嘅解讀，同埋嗰個技術水平咧，都係當年八十年代水平。咁一個腦電嘅電極其實係測量緊好多好多唔同個嘅細胞嘅信息。 其實頭先阿 Vincent 講嗰、那個俾咗個腦俾咗好多有個信息，俾咗好多選擇俾你。喂，其實呢個同電腦可能嘅某程度上嘅某啲嘅運作都可能係有啲關係咁樣。 如果你話即係講翻即係意識呢樣嘢咧，其實即係要問翻啦。你覺得乜嘢為之意識咧？ 哇！這個難題，這個題目是太難了。這個題目我覺得是真的難到呢，即因為講真的跟人哋去講，先不要講就係、是、嗰、那個意識究竟是好像頭先咁個腦啊，定是自己去作出某一啲嘅選擇啦。同埋咧，某程度上咧，喺心理學裏面咧，係咪咁多嘢係需要你有意識之下去做呢？其實唔係咁多。我先唔去講今日費事複雜咗咧，再講咩潛意識、下意識咁嗰只啦。總之咧，喺心理學嚟到睇嘅話咧，人嘅一日嘅生活裏面咧，你當係咁樣，其實可能係七成至九成咧，都係唔係特別需要意識而做咗嗰個嘅行為出嚟嘅，包括可能我哋頭先啦，一開門入嚟，大家就坐喺張凳呢一個咧，我哋係應該係冇需要諗。我去行兩步半，跟住就攝個身體入嚟坐，應該係唔需要頭先咁複雜嘅一個意識而做到個動作嘅。我哋就話呢一個咧，其實好多時候咧喺個我哋叫做下意識啦，就咪去到話特別喺心理學裏邊講潛意識啦。 咁我諗呢個就係所講嘅情況咯。而其實如果從呢個角度去解釋嘅話咧，對於頭先嗰個，因為其實頭先嗰啲嘅測驗咧，仲有好多就係話佢睇完嗰啲嘅腦嘅信號，跟住佢可以估到你左手定右手，即係之後咪好多呢啲咁樣嘅實驗嘅。但係我覺得係嗰個情況咧，就係、是、好似頭先阿 Vincent 咁講，嗰個機器簡單啦，係咪真係 check 到嗰個意識同埋係邊一個產生嗰個行動出嚟啦？再加上就係、是、佢通常做出呢啲嘅實驗咧，係一啲好簡單嘅。舉手啦， 撳掣 眨眼啦，撳掣啦，即係類似呢啲。但係如果你話個意識就係話，我有一個衝動想去同對方擁抱，即係究竟呢一個咁嘅意識係咪真係都係個腦你話產生咗某一啲嘅信號？而嗰啲信號係等於我要去擁抱一個人啦。我相信呢個係困難嘅。 咁神經科學家咧都應該會認為咧，所有呢一啲嘅思考同決定都會有一個信號喺度嘅，只係嗰個信號係非常非常之複雜，同埋唔係真係我哋想象中咁簡單咯嚇。咁但係你話哦咩叫做意識？本身定義好難，好困難啦。正如你所講，我諗起嘅其實係一個咧。美國嘅一個大法官，我唔記得咗係咩年代啦，係上世紀嘅大法官。咁啲人問佢：你知唔知咩叫做下流同猥瑣？你點定義啊？好啦，咁跟住佢淨係答：我睇到我就知噶啦。 呢個幾好啊！ 咁咩叫意識咧？咁我做人，咁我 好似 TVB 劇咁咧，即係睇到就知噶啦。 系啦，咁但系你话咁意识包括好多样嘢啦，包括我知道自己嘅存在啦，我知道自己谂紧嘢啦，好似阿笛卡尔话， 我思故我在， 系啦，同埋有一个我个譬如我观察我感官世界嘅时候，嗰一个嘅感觉系有一个。咁啊，即系譬如我见到前边你而家嗰盏咪嘅灯系红色，咁有个红色嘅质吓，咁、但系我睇到红色嘅呢个质，同阿 Rosa 见到嘅红色系咪一样咧？咁我唔敢，我冇办法知嘅呢样嘢，主观感觉。咁可能我嘅红色系佢嘅绿色，但系因为啱咁啱得咁巧咧，我哋咧就分享咗同一个辦法去描述呢種嘅質感，咁所以呢個我哋叫做 qualia 啦，係啦，咁就係呢種咁意識，其實全部都包括曬好多呢啲唔同嘅組成部分啦。我只係 係啊，喂，提出呢個問題嘅 Rosa， 你有冇一個解答咁樣？ 就點解要問呢樣嘢咧？因為又係我哋要有好清晰嘅一個 definition， 咁咪一個工程師或者一個電腦先至可以做到嘢嘅咯。如果你話本身呢件事，你話意識係本身即係個 definition 都唔清晰嘅，又數學 describe 唔到嘅，咁就好難話即係用一個電腦嚟到去，即係啲人話啊，會唔會電腦嘅發展終極會有即係意識啊成，咁係好難去即係講會唔會 achieve 到呢一步咯？因為本身就係話根本如果啲意識樣嘢係數學，即係都形容唔到嘅。系啦，个定义又唔清晰嘅，咁我哋点样叫一个机器终极系会做呢样嘢咧？ 都系，即系嗱，因为咧，其实虽然等间我哋话唔定都再深入讲关于人工智能呢件事吓，同个脑嘅一个关系，例如咁样啦，即系话我哋讲紧一个机械人有冇意识，可唔可以有意识，或者佢可唔可以做到人类个脑做嘅？好大部分嘅嘢，其實講真咧，佢能夠做到全部嘅嘢咧，即係對我嚟講係好難想像嘅。但係當然啦，即係有啲未來學家成日都會去講，即係話應該情感啊各樣嘢啊個思考模式啊，都完全可以去叫做你話模擬到又好，或者建構到又好咁嗰只。我諗最簡單嘅可能就係個機械人行商場，佢見到一大堆人。佢行嘅时候，佢遇到前面有一个阻碍，佢应该转左定系转右咧？即系嗱，我觉得呢个咧都系一个好得意、好有趣嘅一个选择嚟嘅。咧，因为你谂翻行商场嘅时候，我个人我见到一大班人喺度，其实咧我当其时转右转左嗰个，好可能系一个好快嘅叫做喺个意识做一个决定，即系话。 我左邊多啲位啊，定係右邊多啲位啊？跟住右邊嗰個係小朋友團，左邊嗰個咧係一個男人，我都可能係有個唔同嘅一個選擇嘅。咁呢一樣嘢，我要點樣話俾個機械人知咧？而個機械人就算佢知識得做呢一樣嘢，係咪代表佢有意識咧？ 嗯， 所以都係好難去。 我諗而家講機械人都係啲人，我哋 program 佢做點樣做啦。打比如，如果你話有機械人，如果去一個地方，永遠就係話啊最快嘅，即係最短嘅距離、最快嘅時間， 佢就去揾嗰條路。 係啦，咁就係佢嘅目標，就是、我哋定就係要達到依樣嘢，咁就佢就跟依個指示就行咯。即係如果我哋行商場，如果你話我趕住去百記買嘢嘅，咁我都係。即係無論即係如果有個人喺我左邊或者右邊或者中間，咁我都係揾個即係最快嘅方法，最短嘅距離去到我嘅目標咯。或者會試唔同嘅走位都會嘅。 係啊，得意嘅地方就係、是，如果以我哋平時嘅定義嚟講，唔會定義呢一樣嘢係意識咯。係咪即係因為我係 program 咗佢？即係理論上意識好似係有包含少少。我自己想做啲乜嘢咁样嘅意思 系嘛？系啊系啊，你但系即系嗱，譬如我谂紧嘅一啲例子就系话，有好多时候突然间，譬如你有个前面有个杯就嚟跌紧啦，好啦，你好快好快咁，你就伸只手出去一捉住佢，好啦，咁个杯又冇跌到咯。咁但系咧，你有时回想翻就系话，哇，点解我可以咁快反应，一见到嗰样嘢就嚟跌？然之后我即刻咁就做咗佢，咁系我到后来先谂翻起，咦？点解我会可以咁快做到一个咁啱嘅行为，去使到个杯唔会跌烂呢？咁样吓，咁有阵时我哋个脑咧已经系好快咁使到我哋做咗好多嘅嘢，而我哋咧回想翻我哋能够做到，系因为后来个脑嘅解读。我哋做一样嘢，譬如你头先所讲嘅好多好似好自动嘅行为，咁个脑咧已经系好多时候咧已经为我哋解决咗啦，唔需要去到我哋好刻意咁留意到我哋做。譬如我朝头早起身，我用左手揸牙刷定右手揸牙刷，咁我唔需要谂噶。我一入到洗手间见到个朗口钟，我就攞，咁然之后就会去做，系好自然嘅。好啦，但系嗱个分别就话，如果我有一刻突然间我要决定，我要好有意识咁留意我究竟朝头早起身系用右手定左手揸牙刷。好啦，咁嗱，我一有呢一个awareness， 我有呢个留意之后咧，我就可以作有意识嘅改变啦。我今日想有啲唔同喎。我平时原来用开右手，我不如今日试下用左手，睇下有咩分别。咁我谂到最后，我哋好多时所讲嘅意识，可能系关乎我入边有好多呢啲嘅，即系我哋所谓嘅自我解读，一啲嘅有好多嘅反馈，好多个唔同嘅层面嘅一啲反馈，一啲 feedback loops 啊，我哋所谓 系啊，同埋就呢、這个亦都关系到少少咧，就系、是、喺生物学里边有一个叫做。dual processing， 即是说你同时间做两样东西，可以叫做一心二用啦，那只其实是可以 train 到出来的。而 train 到出来其实个目的呢，就是我可以做紧两件事，而不需要摆好多的意识，最少在其中一件事上面。即是我的意识摆在一件事，而另一件事我可以不需要来用太多的意识就可以做到的。咁所以其实都好像头先咁样，即是 train 出来。我有意識去試下訓練自己，訓練到可能係其中一個我無意識之下咧都可以操作到嘅。例如可能大家都會覺得有時係好似揸車揸專線翻屋企嘅時候咧，你到嗰下都有少少無意識流咁樣去轉嗰個彎，跟住就應該係揸幾快，即係咁嗰只嘅情況。 Autopilot。 好嗱，其實咧，我哋今日咧，啱啱引到呢一個話題嘅時候咧，我哋就聽一首歌。呢首歌咧，其實點提咧？等陣間咧，就阿 Rosa 就主持呢一節啦。因為我哋等間講咧，呢首歌咧就係陳奕迅嘅《人工智能》，因為等間我哋就正正就係講下人工智能同個腦係有啲咩關係。我哋不如聽下陳奕迅《人工智能》。 明亮眼睛，微型液晶，甜言蜜语还会立体声，最沉而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决定任命李家超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话衷心感谢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命，深感荣幸，亦知责任重大，将会忠诚地、坚毅地肩负使命。李家超在声明话，将不负中央和香港市民所托，带领新一届特区政府按照基本法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他又說會克盡己任，迎難而上，致力為民解困，團結社會，同建充滿活力、希望、發展機遇和關愛共融的香港。立法會大樓擴建工程超出估算3.9亿元，造價估算總額升至大約15.6亿元。消息人士解釋，主因是工程的獨特性和複雜性，包括長期要在夜間施工。消息人士又說必須追加撥款，目標今個月25日提交立法會公務小組委員會討論，下個月10日向財委會申請撥款，令大樓可以如期在2025年6月完成第一期工程。立法會公務小組委員會主席盧偉國說，考慮到議會擠迫情況，無法不批准追加撥款。本港新增24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26宗输入个案，再多4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9157人死亡。当局昨日公布的上环淡仔三哥米线群组，今日冇新增个案，但其中4名确诊食客曾经上堂，位于上环的培训机构宏思。当局追查发现，再多10名学生和2名职员感染，累计个案增至17宗。卫生防护中心话，在5月11日到15日的课堂期间，有30多名学生上堂，已经有15名学生感染。当局已经攞走20个环境样本化验。今日学校呈报18宗个案，涉及17间学校、13名学生和5名教职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应中国政府邀请，将会在下星期一起访问中国6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说，巴切莱特此行将会前往广州，到访广州大学、新疆地区的喀什和乌鲁木齐。办事处又说，巴切莱特此行无需隔离，但因为防疫限制不会访问北京。巴切莱特曾经说，希望到访新疆地区，了解有关新疆被指严重侵犯人权的报道。中方一直否认指控，表明欢迎巴切莱特到访，但不是进行有罪推定式的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044点，跌2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72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27.86，瑞士法郎0.975，加元1.28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056。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63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3.45美元，卖出1844.5美元。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我是罗乃圈。我觉得阅读就是同书的相遇，一方面他是一个好老师，他又是我的好朋友，更加重要的他是我的好同伴。 一分钟阅读，有不同主持同大家一起寻找阅读的乐趣。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金木水火土边个行先呢？ 咦，瑞文，你学紧五行术数，定还是睇紧日本嘅月历 plan 紧去旅行先？ 唔系啊，世杰，听讲呢排有个天文现象，我揾紧啲资料啊。 咦，今个星期我正正就系请嚟香港太空馆嘅团队，讲下呢个香港都睇得到嘅天文现象——行星连珠。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长春社嘅代表，讲下泥滩保育。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东翻翻，西睇睇，旧嘅东西似乎特别引人怀想。按头李天命嘅诗集叫做《寒武纪》，我就谂起为人所熟悉嘅一首诗《运动》。 跃起之后，势衰下落。而今问题在，你如何平复那心跳？ 呢首诗跃起之后必然下落啦，咁你唔使做任何嘢，一切都会静止。但系心跳之后呢，你要平复呢个惊喜或者惊慌嘅感情，可能就要谂下办法咯。我咁样解读呢首诗，系咪好有趣呢？另外一首亦都系令人觉得好有趣。它叫做秘密。 东风拂过蔷薇，一根刺把秘密轻轻挑破。 它的诗生动全神，真是神来之笔。至于东风假借这个蔷薇究竟刺破了什么秘密呢，都不重要了。其实诗人李天命呢都有其他的诗颇为整齐的诗句，很得意。连环念这首诗是怎样的，读其中两段俾大家听下啦。 深秋将木叶还给大地，大地将仰望献给太阳，太阳把余晖交给峻岭，峻岭把暮色推给芳林，芳林将晚谷开给过客，过客把清芬携到远方，芳林将夜幕剪给过客，过客把星月带到远方。 大家觉得点呢？你觉唔觉得有一种整齐嘅美感喺度呢？另外，我喺李天命嘅《寒武纪》诗集里面咧，揾到一首短诗，题目叫做《唇与舌》。唇系纯洁嘅唇，舌系舌族嘅舌。但系诗里面讲口唇同埋舌头啊。 唇认识唇，教义批准；舌了解舌，必须加一番唇舌。 他的诗简洁而有力，抒情和说理呢都是非常之有重心，营造意象呢亦都自成一格。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寒武纪》，作者李天命，由明报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翻嚟我哋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第三节，今日嘅主题咧就系人类与脑神经科学。咁其实我哋头先首歌咧就做咗啲少少嘅介绍噶啦，就系、我哋呢节会讲关于人工智能同个脑嘅关系。因为我相信咧，大家成日会谂到或者将呢两样嘢联系咧，系因为一来啦，即系霍金又好，或者系一啲好出名嘅人 Elon Musk。咁啊，佢可能成日都會話啊，如果你發展人工智能啊，可能會取代到人類噶，咁嗰只或者係贏過人類啊，又或者成日都會講緊我哋發展 AI 人工智能嘅時候咧，好可能取代人嘅好多唔同嘅工種啊，或者嘅某啲嘅功能啊，所以咧，大家都即係成日都會提到人工智能可能真係最後會。按照翻好似我哋嘅人類嘅方式，可能喺情感方面啊、智力啊、精神層面咁樣去呈現或者去體驗呢個世界嘅。咁呢個我覺得係會比應該絕大部分所有人就會覺得人工智能係同緊我哋嘅腦嘅一啲嘅功能係做緊應該同一個方向，同埋希望好似越嚟越先進嘅時候咧，話唔定可以取代到啦咁嗰隻，因為佢個運算能力係特別犀利啦。嗱，我首先就咁問咧，就係阿 Rosa， 你點睇呢件事先？ 點睇啊？我覺得即係你當依啲都係啲工具嚟嘅，咁始終咧都係我哋整佢出嚟，咁一啲工具嚟到去幫我哋嚟到做嘢，我哋叫佢做乜，而家都係都係我哋叫佢做嘅啫。咁佢嗰個運作模式有少少係我哋學個腦嗰個結構。你要做出嚟，嚟話一啲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咁我哋作為一啲工具嚟到去用。咁但係話會唔會有啲工種係我覺得的而且確咧，就你話係用依啲machine learning 機器學習嘅方法咧，或者係都可以取替到嘅。但係咧當然啦，你有啲舊嘅工種冇咗，你都會有嘅新嘅工種。但係譬如大家講翻即係。可能而家我哋有 KOL 啦，呢啲嘢係以前冇噶嘛。但係當你一個新嘅平台、一啲新嘅工具，你就會有一啲新嘅工種出現咗。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未必係去到即係話會完全取代咗某啲嘢。 又或者咁樣咯，其實當發展人工智能嘅時候咧，其實佢係所謂發展人工智能係佢例如學緊個腦嘅邊 part 啊。定系佢真系完全希望模擬個腦嘅所有嘅運作啊？定系點樣咧？ 佢個結構咧係有少少係學我哋個腦嘅。而家你話我諗你講緊你話俗稱嗰啲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嗰啲網絡。咁打個比喻就係好似我哋個腦咁，咁我哋有好多神經元，咁呢啲神經元會大家之間有啲connection。咁我哋就發現用一啲咁簡單嘅一啲 unit 咁樣 connect 埋咧，原來可以都做到一啲好powerful 嘅運算嘅一啲 function 喎。咁我哋就 that's why 就可以用呢啲嘢嚟話處理好大量嘅 data。咁呢個就同人唔同啦，即係如果你話我要叫一部電腦做。咁咧，我唔似人腦，你叫電腦做，咁佢唔使瞓噶嘛，電腦唔使瞓噶嘛，咁佢就不停咁睇好多嘅 data， 咁佢就揾中間嘅啲 pattern， 咁於是咧佢又得出而家就話我識得認一個人嘅人樣，我識得例如話揸車，咁呢啲嘢都係而家啲即係一啲電腦嚟話學咗好多一啲人腦嘅啲處理數嘅方法嚟到做出嚟。 可唔可以咁講？即係話佢其實係當中其中一個咧，就係佢學習緊人腦點樣去學習嘢、認識一樣嘢嗰個嘅方法。 咁都要睇下我哋泵啲咩 data 俾佢，即係俾啲咩數據佢，即係我哋點樣即係frame 依、這個。 problem 俾佢。 即係點樣教佢？ 點樣教佢？係啦，其實我哋點教佢係好緊要 嘅。都係嘅，即係我每一次就俾曬人嘅相俾佢聽，跟住就話俾佢聽呢只係一隻老虎嚟嘅。咁其實佢就好可能 冇錯啦。 喺學習嗰時候就一睇到人樣就以為係老虎啦。 冇錯啦，係啦，係啦。咁所以都好睇，即係我哋俾啲咩數據俾佢。如果講翻嚟話，有個新嘅工種咧，其實如果喺美國有新嘅工種咧，其實就係一啲數據嘅 auditor。 嗯。 即係以前我哋就話 accounting 有 auditor， 但係而家有個新嘅工種咧，就叫數據 auditor， 點樣 make sure 你啲數據嘅 quality 咯。 我諗大家聽完之後咧，其實同埋聽之前我哋講嘅時候咧，如果我而家問翻 Vincent 嘅話咧，咁我諗大家都能夠想像到咧，應該都幾唔同嘅答案，因為頭先所講嗰個腦能夠做到嘅嗰樣嘢，同頭先啊 Rosa 所講嗰個話運算啊，一個學習嘅情況啊。其實應該都會好唔同嘅，阿 Vincent 又唔係好唔同嘅。其實即係我都即係同 Rosa 合作咗好多年啦嚇。咁同埋我哋嘅觀點係有類似嘅，可能側重點有啲唔同啫。咁你話AI 會唔會取代人？咁 AI 已經取代咗人啦，好多方面。咁譬如喺即係譬如數據嘅分析啦，數據嘅即係你去揾嘅我哋所謂嘅 classification 分類啦嚇。究竟譬如我睇呢一个医疗影像系属于边种癌症？咁呢类型好多时候可能医生好多好多年嘅训练都睇唔到嘅，但系你将佢用机器学习嘅方法一睇，可能就会好准确咁辨别到。咁喺呢个情况喺呢个层面方面，其实机器学习AI 其实已经取代咗人类噶咯吓。咁但系系唔系代表个AI？到終極不停咁發展，會去到譬如好似有人類嘅思想啊情感，我反而覺得咧，如果佢真係去到呢步咧，反而係阻礙到佢本來嘅 一啲嘅功能 係啦，仲要阻礙咗，咁正正就係話佢可以好公正地唔會受其他嘅因素影響，又唔使瞓覺咁樣做，咁先至能夠達到我哋嘅目的啊嘛，係嘛？咁畢竟佢都係一個即係工程嘅工具，佢嘅運算模式可能同人類嘅神經網絡有一啲嘅類似，但係極其量，我哋只係能夠話呢個類似係一個靈感嚇。人類個大腦嗰個運算嘅模式咧，我相信咧係同一個 AI 一個神經即係人工嘅網絡嘅運算咧嗰、那個模式咧，應該係有啲唔同。 我可唔可以咁講咧？咁即係話，其實係 AI 人工智能裏邊所做嗰個運算或者學習嗰個模式，佢可以取得一個靈感，就係由睇腦點樣去做。但係佢取得一個靈感啫，但係我哋唔可以話佢係兩樣同樣嘅嘢。 係， 甚至乎。當然啦，而家就咁睇嘅就係人腦喺呢個階段咧，最少就係其實複雜好多好多好多。其中一個最複雜，我相信當然就係個情感啦。因為其實我諗阿 Walter 都可能知道，即係喺人工智能裏面成日都話啦，我哋點樣去叫做模擬或者做到人所擁有嗰隻嘅情感，例如最少佢而家一定會做到嘅所謂識別個情感啦，即係你究竟我睇你嗰幅相，睇你嘅面部裏面嘅某啲嘅肌肉移動，我可能去預測到其實你喺呢一刻裏面係一個乜嘢嘅情感嘅。咁其實喺心理學裏面咧都有個叫微表情咧，都係即係其實做緊相類似嘅嘢。但係我覺得得意嘅地方咧，就好似頭先阿 Vincent 咁講咧，如果佢真係學到情感咧，其實佢係衰咗嘅，即係我嗰個人工智能，唔係我嘅意思衰咗咧，即係從嗰個情況啦。當然你會覺得係越嚟越似人係一個好嘅情況，咁佢係成功嘅。如果佢真係做到，但係其實如果我哋開頭諗住用人工智能，就係其實某程度上係可以撇除因為情感而作出嘅某一啲嘅所謂嘅誤差。系啦，希望人工智能就可以避免到呢一样啊嘛，即系正所谓就系 human error 啊嘛。但系如果我哋反而有时候注入咗某啲嘅情感，佢反而可能就系做个决定咧，人性化咗，但系其实可能系所谓喺件事嘅正唔正确情况咧，佢可能系冇咁正确。睇下阿 Rosa 你又点睇咧？ 咁我又要问问题啦。咁你觉得机器嘅情感系乜嘢咧？即系例如话，如果你话人类，例如话个情感帮到我哋平时做啲乜嘢咧？点解我哋有情感咧？如果我哋一个人，点解会平时要有情感？ 嗱，我可以用即系一个 神經科學家的角度啦。 好啊，等等我又深入啲睇 咩咩乜嘢叫做情感啦，emotions 啦。嗱，情感咧基本上是一連串的生理反應。生理反應包括譬如你的心跳啦，你的腎上腺素啦嘅程度啦，呼吸啦，諸如此類。咁你呢啲生理反應咧，其實咧就會咧使到你嘅身體咧又產生咗好多唔同嘅感覺。呢、這個感覺會透過呢一個觸覺神經咧傳翻去個大腦嗰度。咁、那個大腦咧透過呢啲嘅解讀當時你個人嘅狀況，再加埋呢啲嘅生理反應咧，就構成咗我哋所謂嘅情感嘅感覺啦。即係譬如我而家我好驚喎。我好惊，我喺个森林入边好黑，随时有只老虎嚟食咗我。咁其实咧个大脑就系有作紧预测啦。个预测就话，如果我呢一刻喺个好黑嘅森林入边，你会有危险，所以佢就预先要准备，使到你如果真系有危险嘅时候，你会即刻识得跑。好啦，咁所以佢大脑即时会做嘅系乜嘢呢？就譬如叫你心跳加速啦，泵多啲血啊嘛，咁啲肌肉就多啲能量啦。可能腎上腺素會高咗啦，你個嗰啲細胞可能個功能會好啲啦，你隻瞳孔會可能放大啦，睇嘢清楚啲啦，諸如此類嚇，咁自動就會做咗。咁你呢一連串生理反應嘅感覺，加埋你個大腦自己對喺嗰一刻對於周遭環境嘅解讀，個解讀就包括我喺呢個好黑嘅森林入邊，就構成咗你驚呢一個嘅情感啦。 從心理學嗰度咧，其實解釋緊咧，就係頭先 Vincent 講嗰樣嘢嘅後邊嗰句，即係嗱，當然咧喺心理學裏邊咧，佢會有研究就係頭先嗰樣嘢啦，即係點樣你個腦裏邊有一個咁樣嘅情感，但係我哋可能喺心理學裏邊著重情感咧，就係、是、某程度上啊，佢都係俾緊一個預示或者一個 hints 俾你，你下一個行為要做乜，即係呢個就係我哋會去研究，即係話。當我如果驚嘅時候，即係做出頭先啊 ，Vincent 就已經解讀曬驚係一個點樣嘅生理反應，而令我哋產生有一個驚嘅嗰種嘅情感。而心理學裏面嘅就係、是，當你驚嘅時候咧，其實佢話俾你聽，你可能第一件事咧，可能要逃避、哦，係啦，即係所以咧，你有曬頭先嗰啲嘅生理反應，令到你咧可以係比平時唔驚嘅時候，你係走得快好多嘅。你對於周遭嘅環境嘅觀察係可能係敏感好多嘅，從而令到你可以做到咁樣，甚至乎就係見到咦咁黑喎，不如我唔入去個森林。即係呢個就係喺心理學嗰個情況，就係、是、情感其實俾到一個話俾你聽，你下一個行為要做乜。而當你知道嘅時候咧，就似頭先刷牙嘅時候啦，就即係話咧，當我知道咁樣嘅時候咧，我就可以有意識。我究竟我要去擁抱呢一個嘅驚，跟住我入去做一個冒險啊，定係我要走？即係呢個就喺個意識裏面咧層面去做一個咁樣嘅選擇，即係從心理學就會係咁樣。 如果你話即係當然啦，而家我唔會叫話一部電腦好開心，一部電腦好驚。咁但係 其實好怪 嘅，好怪嘅。但係咧，你話我可以，你話我喺編程嘅時候，我可以嚟訓練一個網絡嘅時候，我可以加一啲叫做penalty， 我可以加一啲reward， 等佢知道嚟话，我哋话斋要去边度走嘛，咁佢要话去啲令到佢开如果你用你哋嗰种就开心嘅地方，即系会有 reward 嘅地方，等佢去嗰度揾答案，即系而唔好去啲即系如果即系如果佢有 penalty 咧，咁佢又要去反方向走，咁我哋可以有呢啲嘢令到佢即係學下點樣揾答案揾得快啲嘅，亦都可以，但係就唔會 exactly 叫做即係開心唔開心咁樣咯。 其實都係喎，即係尤其是咧，其實頭先阿 Rosa 講嗰個嘅情況咧，其實就似心理學唔係咁深入去睇個腦嘅時候嗰種嘅機制，即係話例如我哋當有一個訊息入咗我哋個腦嘅時候，我哋可能嗰件事會有一個叫做獎罰嘅機制。咁令到我哋識得點樣個行為上面呢去做一個叫做反應出嚟嘅，其實就似頭先嗰個情況啦，但係就係咯，我哋唔會覺得個機器因為咁樣做咗個情況佢係開心定唔開心，但係人係做咗呢個情況嘅時候呢，我哋會覺得佢係意識到嗰樣嘢叫開心定係唔開心。咁所以某程度上即係人工智能，我大心啲咁講啦，即係其實同人腦嗰個嘅運作係差好遠好遠咯，可唔可以咁樣講？大家點睇？ 差几远嘅，其实都 系嘛？ 系 最远个地方系边一部分咧？或者系大家觉得分别好大嘅地方？ 我咁讲啦，人脑系进化嘅产物啦，系嘛？咁我哋由即系最原始嘅生物一路，可能最原始可能有一个类似神经系统嘅生物，嗰啲叫嗰啲海绵，系啦，一路进化到譬如老鼠，跟住马骝，跟住人。咁人脑嘅结构系有好多嘅即系历史性喺度，吓咁有历史性，同埋就话会使到人类喺我哋进化嘅环境咧，系好能够会适应到个环境。咁所以我哋个人脑只系所谓一定唔会系我哋谂咁完美嘅。我哋只系需要够就得噶啦。我哋够生存，够繁殖下一代，够逃避危险就够噶啦。咁但系咧，你话譬如人工智能咁样啦，你可以咧，正如阿 Rosa 话，你可以俾好多相关嘅数据佢，你可以教佢做一啲好特定嘅嘢。咁我觉得最大分别就系呢度。 所以其实而家人工智能嘅一个发展，同阿 Rosa 咁睇就应该都好难去发展到情感啊。 可以 有呢啲咁样嘅反應， 我應該咁講，我可以分到即係啲人嗰、那個，即係有幾大機會覺得某個情感，但係你話本身機器冇，即係暫時我就唔會話有情感，但係就一個機器咧可以分辨到個人會嗰、那個情緒喺邊啊，而家個感覺係點啊？而家係因為大家即係放咁多相，放咁打咁多嘢，大家嘅表情，各式各樣，我哋知好多嘢。而家其實個機器可以都分析，即係估到你個情緒都幾好嘅，都幾準嘅。 係啊，都得意嘅，即係因為有好多戲啊，例如有一套戲叫 Her， 係啦 ，H-E-R 個 Her， 我好中意嗰套戲。 係咪啊？即係佢其實講緊就係同緊一個 operating system 去。去拍拖啊嘛，去談戀愛啊嘛，點知原來就佢就以為同個 operating system 咧就好專一咁同佢談戀愛，點知原來嗰個 system 咧就同緊可能係百萬幾個人喺度談緊戀愛，同時間因為佢可以同時間喺度操作到，咁就其實呢一樣嘢已經好唔人性啦，即係嗰個情況，所以縱使佢好似喺功能上可能做到好多嘢。但系其實同人腦嗰個運作仍然都好，暫時睇起上嚟係幾差天共地咁樣。咁今日我哋講到呢一度啦，即係大家其實關於個腦啊，仲有好多嘢可以傾，話唔定我哋真係下一集都可以再傾下噶。咁我哋咧就今日就講腦，而我哋星期日嘅廣東廣西腦店咧就講緊歷史與歷史學，咁就馬鼎盛啦。詹益光啦，同埋馮天樂咧，就同大家去分享呢個題目嘅。咁啊，最後一首歌咧就揀咗徐小鳳嘅《順流逆流》咁樣，都係 Rosa 揀 嘅 喎。 係想送俾所有嘅聽眾同埋我媽咪嘅。 係啊，同埋就希望大家喺疫情當中咧，即係有順流有逆流咁樣嚟緊順流嘅啦嚇。OK， 咁啊，大家唔使咁擔心。咁我哋聽下徐小鳳《順流逆流》。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与本台立场无关。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火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默然欣欣常流，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